国家自身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根本不配置封做人权判官。他又说，几个所谓学者、媒体和官方勾结，就能够肆无忌惮抹黑攻击中国而不受惩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终于将会为自己的愚蠢和傲慢付出代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87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3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64，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7，人民币6.512，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0.01美元，卖出1,730.78美元。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1、14、16、19、38、41，特别号码是6。头奖和二奖都没人中，三奖34注中，每注派11万几。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云带正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和雷暴。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来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我想将黄淑曼的《一定要得》送给各位展翅清健超新星，每一位都是展翅清健计划的得奖学员，他们当然好得啦。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一起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同大家玩直安收买佬，我要钳同埋锉。 有，哎呀，桂花田啊，你做咩攞个微钳出嚟啊？讲紧常用工具、 啊。兔仔啊，微钳唔系钳啊，指甲锉都系锉啊。 咁你咪错晒咯，条开工嘅工具呀、啊， 哎呀，你哋两个都啱，唔好拗啦。其实微钳同指甲锉都系常用工具，一样要保养同清洁嘅。 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可确保。 今日咧，全日应该我哋成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好多节目都好多同事都唔会开心噶啦，因为我哋寻日咧就有一个好好嘅同事，我嘅一个好好嘅朋友离开咗我哋啦。佢一个好善良嘅人嚟嘅，咁佢亦都一个好肯帮人嘅女仔嚟嘅。佢咧，即系如果佢你同佢做好朋友嘅话咧。佢一定会将所有嘅嘢都摆晒你，即系好上心啊，咁样好紧张你。我觉得我自己好幸运嘅，我可以成为佢其中一个嘅 朋友啦，我成日觉得佢好可爱。尤其是佢即系我工作成日都会有啲调动或者可能有一啲挫折嘅嘢，佢上心过我，我会好开心好感动认识佢。同佢好得意嘅，讲咗好耐话一齐去旅行。但系成日都去唔到，好多嘢分歧。譬如佢好中意台湾，但系我中意泰国，佢唔中意热。佢坚持要租屋住嗰啲人嚟嘅，但系我坚持要住酒店。之后有共识啦，但系亦都种种嘅因素，成日都夹唔到时间，跟住又到疫情，跟住我哋一直都去唔到呢一个台湾之旅。知道你好中意台湾呢个地方，你都成日话自己系台妹，仲要成日都话。你要嫁过去台湾，我知道你好中意蔡依林。嚟紧四月尾嘅时候，Jolin 都喺小巨蛋度开佢嘅演唱会。你阿琼终于可以放假啦！ 容许我在敏感时刻开节目之前特别将这首歌送给他。这首歌是 Jolin 的 Angel。他成日都笑我话我大佢好多，其实大七年咋嘛。咁但係呢一、這个你迷恋嘅偶像，你一定认得呢一首歌，认得呢一把声。虽然呢首係08年嘅歌啊，唔好话俾我听你未听过。未听过我介绍返你听。你呢个超级大好人终于都可以去到天使嘅怀抱里面啦。你唔需要再忧愁，唔需要再忍受痛苦，唔需要再苦恼啦。最重要的是你终于可以吃你一直最喜欢最喜欢的东西，吃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可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我们永远都会记住你的笑容，你搞笑，还有你的面。多谢你，我们迟点再见。回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Hello， 大家好， 今日礼拜二，所以溜溜都喺度， 冇错、我都听见啊，大家好唔开心啊，因为有个同事离开咗啦，咁、我自己咧就对死亡呢样嘢睇得好化嘅、我唔知点解由细到大咧冇人教我嘅，但我自己有一个概念就做人其实好辛苦噶，我成日都咁谂嘅，即系当一个人可以早啲离开咧，佢可能系还晒前生嘅债，佢已经去紧一个更好嘅地方，好舒服，好开心咯，系、因为我成日觉得做人咧吓，成世人我哋都系要读书搵钱搵钱搵钱生活。当你唔喺屋企大把剩落嘅时候，你供楼供楼，即系成世人都系为个钱去营营役役啊！我觉得好攰嘅，其实做人点解永世都要为个钱嘅咧？咁由后生到老，你冇钱都生活唔到嘅。即系所以我觉得啊，做人系咪真系咁好玩咁舒服咧？即系所以我自己唔知点解就对一个人嘅离开，虽然系会有唔舍得，但系我觉得佢应该系会去咗一个更好嘅地方咯。 系咁，我都相信佢一定去咗一个更好嘅地方。 系啊。 好多人或者好多身边嘅朋友，即係成日都话人越大就越多一啲咁样嘅事发生。 实会㗎啦，係啊。 但係我依然都係仲未好接受到㗎。 係。 係啦，因为即係譬如好似之前早三年前我阿婆嘅离开咁样、我个伤痛其实我到而家都未抚平。即係人越大发现原来要珍惜嘅嘢係多好多。上次即係我婆婆嘅事，其實我哋都一直有心理準備，因為佢係一個長期病患者嘛。咁、但係原來有好多嘢就係、成日講話珍惜眼前人，成日啲人都咁樣講啦。 係啊，但係你有冇做到咯？ 係啦、又或者講完之後，你係咪真係珍惜？你就係珍惜過一次半次，定係你係經常性去記掛住呢一句説話咧、我相信無論係而家疫情啦，或者人越大啦，越多呢啲事發生嘅時候咧，你就越嚟越深感受。我都想讲嘅就系、每一个朋友，如果你真系要见，或者每一个屋企人，唔好再等啦。 系， 即系每一样嘢你想做， 活在当下，要当每一日都系最后一日咁去生活啊。 系啊， 因为你唔知听日会发生咩事啊。 系啊，好多嘢都好突然或者好突发。如果你真系想见嘅话，唔该你，或者你真系想对嗰人好，唔好再 要记得及时去做。 尤其是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后生嘅一定会好怕讲我爱你， 系啊，好多人讲唔出口噶， 系啊，又或者， 尤其是我哋中国人比较保守，唔同外国人，外国人成日 I love you 咁噶嘛， 系啊，又或者咧，其实大家可能会用一啲好即系系啦，中国人可能传统啲咧，就算爱你或者锡你都好，亲情点都好， 系咯、啊，哎呀，怎么说出口，讲唔出口， 会收到好埋， 系啊， 唔敢讲。或者做的时候都不会， 尤其是爸爸添啊， 男人 是啊， 我身边都有朋友都是这样的，即是他是会觉得 你感受到我对你的好咪得咯，唔需要下下都讲出口， 口噶，同埋唔识表达，又为咗男性嘅尊严又唔敢去做。 系啊，但系其实唔系个个都真系你一讲，大家会知道你嘅谂法的、 啊。你其实有阵时唔讲，人哋系唔会知噶。 系啊， 你唔讲系听不到的说话嚟噶，冇、 啊、 人知道你谂紧乜嘢，想讲呢样嘢。 系、啊，又或者你对嗰人好，你既然都做到出嚟，咁点解你唔直接都话俾佢听？其实你系着紧呢啲人咧。 系啊， 所以珍惜眼前人呢样嘢唔系就咁听完或者讲完，又或者可能系我好怕丑地做少少就算， 要实行 系啦，仲要系放胆地实行，因为呢一班都系你着紧你在乎嘅人。 系啊，因为你过咗之后，当有咩事发生喺呢个人身上边，你会好后悔，点解当日我冇做到嘅？ 嗯， 系啊，我觉得要做就做啦，真系记住我哋讲嘅，真系当每一日都系最后一日咁去生活，你先会完完全全去掌控到你自己嘅人生咯。 系啊， 系啊。 头先啦，你都讲啦，一个人生活其实都好苦。 系啊，因为我睇新闻咧就话、阿琼系一个独居嘅人啊嘛，咁我变咗我自己最近都有。谂呢啲问题嘅，即系我又唔系话好后生咁，但系我睇咗好多嘢，好多事好突发都会发生一啲事。咁我谂下，我自己都独居，如果有事发生，系隔几耐先会有人知道呢？我都有咁谂过呢啲问题嘅。咁啊系啦，咁啊再睇埋阿琼呢件事，我都更加佢系独居。你如果真系唔系要翻工，人揾佢，可能隔好耐先有人知道噶咁、咯。因为翻紧工嘅人都会有人会揾你啊。咁、我谂下，我唔系成日要翻工嘅人，有咩事边个揾我呢？咁我仲要谂。死啦！我虽然我细佬妹有我屋企锁匙，我有个好朋友都有，咁但系我喺度谂啊，咦，我屋企我喺里边锁咗门之后咧，出边有锁匙系开唔到噶。咁我谂下佢哋点入嚟咧？ 因为你后面 lock 住。 我唔系啊，我系个锁匙个锁系咁嘅。总之我喺屋里边锁咗之后，出边有锁匙都开唔到嘅。咁变咗吓，咪、要破门？我即系我会谂呢啲问题。变咗而家有阵时，诶、铁闸唔好锁啦，就锁木门算啦咁样。即系我都会反思一下呢啲咁嘅问题。当你真系啊唔好彩诶唔觉意或者瞓觉过咗身嘅，咁你跟住啲人几耐先会发现我咧？即系我都会有去。想下呢啲咁嘅問題咯， 我反而會覺得咧，即係我冇試過自己一個人住，但係我就算同屋企人住，因為我阿媽都已經年紀大啦，咁佢又成日都有話周身骨痛咁樣，其實我反而都會好擔心啊！我近呢一年咧， 係咪對你阿媽好咗咧？ 其實都有鬧佢嘅，我知道我衰女嘅， 咪係 咁，但係我鬧佢都為佢好啫。但係我想講嘅就係， 但用另一種方法表達噶嘛，可以 係咁凌晨嘅時候鬧少咗噶啦已經，咁但係凌晨嘅時候我係緊張嘅，即係我會成日會借啲嘢，我知道我自己唔啱啊，但係我真係驚，即係佢可能有時瞓得冧咧就係咧，跟住我會無啦借啲嗌佢咯，我阿媽。即系 黐线嘅嘈醒人， 系啊，跟住或者我会好留心去听佢有冇转身 啊，系 啊，系啦、有冇扯鼻鼾啊，跟住之后会留意佢有冇出去洗手间啊，即系会留意多啲身边嘅人咯、系啊，呢个系我多咗去留意嘅。 系啊，因为我发觉好多老人家都独居添喺我哋香港，我因为我试过去做一啲慈善嘅义工，我发觉原来好多老人家系自己一个住嘅、我曾经见过一个老婆。婆婆去即系派啲物资嘅时候，佢同我讲，佢有八个仔女，但系竟然冇一个同佢住，佢都系自己住。咁你睇老人家出事嘅机会比我哋后生人更多啦。咁所以点解我会心谂，你有八个仔女都冇一个同你住嘅，系咪有啲离谱咧？咁你咁辛苦凑大佢哋做乜嘢？即系唔系话仔女一定要有责任同你住，但系你系咪都要照顾下佢咧？ 系，阿 Leo 讲话探访呢、這个，我都试过探访过一个老人家咧。个老人家。我同佢倾咗，佢好开心，佢不停捉住我，直情系，因为嗰日我哋做嘢，跟住之后就走，即系要赶住翻嚟做其他嘢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嘅时候咧，个老人家都不停撑住我，捉住我只手同我倾偈，你会唔会多啲嚟探我哋啊？跟住其实佢哋只系想有人去陪佢倾偈， 倾偈咯。 佢都有讲，佢就话其实我都有几个仔女噶，但系因为佢哋忙，但系我会 feel 到有个心痛嘅就系、是。佢哋唔系怪自己啲仔女咯，佢、就系话，佢哋要凑小朋友嘛， 要搵食啊，好 要搵食啊， 系 啊，咁跟住话，但系其实我都好闷，所以我耐唔耐咪落嚟社区中心度同啲朋友，即系同佢哋啲老友记倾下偈啊，玩下咁咯。佢话，哎呀，好开心啊，终于有啲细后生仔女过嚟同我哋倾偈，你可唔可以得闲耐唔耐就过嚟探下我哋，同我哋倾下偈啊？其实倾下偈已经好开心噶啦，唔需要带一啲嘅礼物过嚟噶，咁即系讲下。我都会觉得 即係好多嘅屋企人都係咯，即係就會覺得喂有另一樣嘢就係我都有其他兄弟姊妹啦，其他兄弟姊妹都會輪流去照顧佢嘅，咁我唔需要咁上心。 個個都諗就唔使去啦。 係啦，即係同埋你要記住個阿媽對你哋所有嘅仔女或者屋企人對所有嘅仔女都係一視同仁，每一個人佢都係咁錫嘅，每一個人佢哋都咁想見。 其實個個都錫嘅，當然啊，梗有一個半個錫多啲咁啦。做人啊冇可能一模一樣公平嘅，十隻手指都有。长短 系，但系佢每一个都想见，咁啊都好挂住或者好着紧你哋每一个，咁所以既然屋企人都即系照顾自己咁耐啦，咁始终都系嗰句啦，即系后悔莫及呢句说话咧，即系可以阻止嘅。 系啊，唔好等人，唔好等到人走咗，你先叮一声，发觉自己做得太少，做得太迟。 系啦，最紧要都系嗰句，成日都讲噶啦，可能你哋都会觉得我哋好烦，但系珍惜眼前人真系好紧要。埋真系唔系斋讲嘅一件事。 关起窗，风沙再进化，也不过似烟霞。捉起家风霜在眼下，也不过察到他。闭上耳，只听到呼气声，对吧？你更觉这一刻惬意吗？玻璃窗纷飞过雪白，最识暖暖火炉。这风景多诗意雅丽，似一切也安好。闭上眼，可小睡片刻，仿佛希冀都已达到。野外犹如灭世的预告，不必知道，一切都童话般美满吗？一世保留此刻满意吗？你说世间灿烂而纯白，你世界铺满着墙纸吗？急雨惊雷凄风听见吗？家里的墙永在时候吗？就变毁于一旦，不出家门可以幸免吗？再安守一个划清界线的人，可否躲避最差的天气，隔绝冷温？你心火耗尽那刻，会否最悔冷待，再让的降临？ 如盛在仿真，谁人能将火孤岛隔岸，笑看众生，一切都童话般美满吗？一世保留此刻满意吗？你两眼迷恋上梦幻化，便能幸福吗？急雨惊雷凄风听见吗？家里的墙永在时候吗？你那美好恬静年华，霎眼眼能沦陷似恋吗？快看看城中间也错吧，快听听孩子每句呼喊，你与我该怎么分隔？有劫数谁能避过他？打开心肠一试你会吗？看看有谁困惑彷徨吧，世界那只四面墙下，分恋再次要靠两手。 而家听紧嘅吴林峰嘅歌曲啊，一切安好，咁啊，希望每一个人都一切安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好，咁样继续生活落去。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转个头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表示，土瓜湾仁泽医务中心违反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条款，接种服务协议被终止，处方收回未用的科兴疫苗。网上日前流传那个诊所制作表格比较科兴和伏必泰疫苗，提及科兴生产商信誉不好，卫生署并没有提及诊所违反什么条款。西医工会会长梁汉辉说，希望当局交代更多的资料，又认为有关医生的做法比较奇怪。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3宗来自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群组，患者包括无病征的33岁男顾客和两名分别38岁和51岁的女子，两人属于早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一宗新增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88岁男子，住在蓝田平田村平善楼，他曾经帮衬启田商场潮福龙虾专门店，这间食肆早前已经有两宗确诊个案。另外，伊利沙伯医院一名89岁确诊病人离世，本港累计204名确诊患者死亡。元朗721事件，8名男子被控暴动等的罪名，第6被告吴伟南出庭自辩，他说案发当晚到现场附近吃野和买炖蛋，路过见到英龙围有人聚集，并听到村民说有人要拆祠堂，他于是上前阻止。他又说当晚曾经被打伤，挥木棍是为了保护自己。另外有辯方證人要求作供的時候不公開店名，被法官拒絕，證人最後選擇不出庭。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說，阿斯利康就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臨床試驗期間提供的訊息可能包括過時的藥物數據。研究所的聲明說，對阿斯利康因為過時的訊息可能令到疫苗有效性數據不完整表示關注。正是申請疫苗在美國緊急使用的阿斯利康昨日說，在美國進行的疫苗臨床測試的數據顯示，疫苗有效率是 79%。 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724點，跌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44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8，日元108.68，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5，人民幣6.515，英磅對美元1.379，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68，新西蘭元對美元0.70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94美元，卖出1729.6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文字记录低每个世代的历史，被后人借鉴史事，作出提醒，传承文明。乐队 The Hurts 尝试用音乐记录低他们对这个世代的感觉，编写一本属于他们的音乐千世书。作曲有 The Hurts 的 Herman， 填词有 The Hurts 的谦虚，编曲监制 The Hurts。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The Hurts 千世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 敏感时刻。 继续敏感时刻，咁啊咧咧同我莫莉都喺直播室入面。 系啊，咁头先我哋一路同大家讲啦，就要爱得及时啦，活在当下啦。其实我觉得对身边人、对身边人或者对自己好咧，有一样嘢都好重要，就系要活得健康。 嗯， 系啊，因为我最近睇到啲新闻啦，嗱，阿达哥吴孟达啱啱因为 cancer 走咗啦。我睇新闻咧，我哋啲资深演员啊，黄树棠啦、廖启智智叔又患上 cancer、 嗯。 其实睇见呢啲咁嘅新闻，我都觉得好唏嘘啊，因为有啲人系真系好健康，不烟不酒，又早瞓，就好健康，都会有呢啲病嘅。所以有阵时一啲病嘅出现咧，你都唔知点解会出现，系啦。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康，要照顾自己嘅身体咯。 仲要有啲病咧，系话你系 feel 唔到，唔知道 嘅。系啊，有啲完全冇症状，系啊。 系啊，你唔系去到已经都颇严重嘅时候，你都可能未必会察觉到。 系， 即系有好多时候，或者你可能只会觉得系生活嘅平时。都会有啲痛啊咁样，但系原来唔系嘅咁，成日都话要健康嘅生活咧，我都明系好难嘅，尤其是我哋都市人。 但系因为有啲人会话，即系佢个好健康啦，乜都冇做，都会有呢啲病咯。 系啊， 系啊，咁啊，所以诶，头先讲话尤其是我哋到时可能呢一个系一个藉口嚟嘅，我信嘅，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藉口，成日都唔做运动，我觉得诶，我好忙，好多嘢做，系我唔做运动，我好忙。咁但系有阵时令到你唔到你唔再做运动，或者唔到你唔注意自己健康。 系， 如果你唔做运动嘅话，咁变相唔该，可能我嘅飲食会逼自己要食得清淡啲，唔好饮汽水。 系， 我以前好中意饮汽水，成日都讲，或者饮甜味嘅嘢，或者有味嘅嘢。咁而家尽量都饮水，咁啊希望可以减，即系平衡翻少少咁多。虽然都系唔做运动系唔健康，咁直至到呢两三个月都成日讲，哇！一越嚟越肥，肥到都开始影相都睇到嘅时候，咁我自己都觉得唔得啦。我因为我 feel 到自己啲身体负荷开始重。 系啊，你唔觉得行步路或者行几级楼梯会比平时喘咗咩？ 系啊， 气喘多啲咩？肥咗之后。 系啊，咁所以跟住我就不如我自己就放工嘅时候就行落去九龙塘啦，成日都讲噶啦呢个。咁我就觉得行路都好似系一个，如果大家唔系真系咁想做运动，觉得好辛苦嘅话，呢个都算系一个运动之一。 系啊，同埋。比较轻轻啲、mild 啲嘅运动，冇咁易伤到身体或者啲关节嘅。因为我都试过有朋友年纪大咧，佢就走去学人跑步，又跑得好激烈，结果膝头哥咪伤咗咯。系啊，所以 膝头哥伤咗，佢好手尾长。 所以运动都要适可而止，要睇自己嘅身体状况嘅。 同埋拣一啲真系自己中意嗰啲咯，因为咧我发现有好多嗰啲剧烈嗰啲我唔中意，譬如打篮球啊，玩啲唔知乜鬼跑步啊，所以 跑步我谂我会。考虑未必做了，因为我怕膝头承受不到了， 是啊， 是或者急行我觉得 OK 的。 是啊，譬如做 gym 啊那些，我又觉得好像都很辛苦。 是啊，现在 gym 不要去治了这排。 所以跟着呢，我就是上年开始啦，开始去学咩尝试瑜伽。咁我发觉佢好似静态啲先啱我，我就中意啲静态啲嘅运动。例如我好中意， 其实瑜伽都好大运动量噶，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但所以其实我一去到中间或者尾段嘅时候，我觉得好辛苦，想放弃。我逢瑜伽去到尾段就想放弃。不过咧有啲静态嘅，即系譬如头先我想行路啊，瑜伽我反而接受到啦。我记得我好耐之前试过玩蛙艇，蛙艇对我嚟讲，我觉得几中意。我觉得 你唔怕晒啊？ 好彩嗰个人唔系咁晒， 但系会好晒咯，蛙艇。 大顶帽啊嗰啲咯，尝试啊。咁但系啦，即系皮肤晒黑咗，但系我会觉得嗰个感觉就系、是，用紧好多力， 是啊、 但系咧又唔系好辛苦啫。 你游水叻唔叻噶？ 带咗嗰个叫浮，嗰、那个叫咩？ 救生衣 嘅。咁同埋咧就系、是、咧，发现有啲凉风，因为你喐嘅时候咧，你个河或者海你系会有风噶嘛。几舒服噶，又可以望到风景，跟住又可以令到个人平静咗噶，静咗好多咯。因为我发现咧有共通点嘅，头先我所讲嗰啲运动咧，全部可以令个心可以静，令个脑可以放低，放空，唔需要谂咁多嘢嘅时候咯。咁我就发现，原来我应该系中意呢一啲嘅运动。 咁我觉得有做运动都系好嘅，但系我觉得大家唔好成日搵个借口就话，佢冇病冇，佢又健康生活，唔烟唔酒都一样有病，我判撇啦。我觉得又唔可以咁嘅心态嘅。我觉得大家应该尽力，你起码尽咗力去令自己健康，做咗呢个再有病咁啊认命啦。如果系咪应该自己要尽力去做咯？因为我发觉好多人成日搵借口啊，系咯，我觉得呢个借口一定要同自己去改进咯。系啊，等于我自己。都好努力令到自己活得健康啲噶嘛，食嘢清啲啊，即系唔好食咁多煎炸嘢啊。佢哋大家话打边炉，其实食日日食都对身体唔好噶。系啊，所以我就尽量自己食清淡啲啦。虽然我都系唔中意做运动，但我咪行多啲咯，咁咯。即系我觉得唔好揾藉口，自己尽咗力。有冇病之后先算啦，系咯？ 点解突然间你无啦会同我哋讲关于健康嘅嘢嘅？ 系啊，因为我又因为阿琼呢件事啦，咁你可能突然间有咩病唔知道，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又过咗身啦，所以我就谂下，大家系咪要都爱惜自己嘅身体咯？就系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重要，好多人就系成日揾藉口冇去珍惜自己嘅身体啊。你自己尽咗力去珍惜自己嘅身体之后，嗰啲就与人无有啦嘛。 系，即系所以其实除咗珍惜身边嘅人事物之外，自己都要爱。 因为你自己爱惜自己，你冇病冇痛先系帮你屋企人，唔系你屋企人要嚟照顾你，要担心你啊！恋一生差一些，不开一气，只一生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 你，愿忘记又想起你。 唔捨得你，个个都唔捨得身边啲朋友或者所有嘅屋企人，咁啊最紧要就係头先呢所讲啦，做好几样嘢，珍惜自己，珍惜身边嘅人，同埋好好爱护自己，咁就唔使驚唔捨得呢三隻字啦。怎么捨得你，唐兄妹。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直播室仍然有阿 Nell 同 Molly 嘅。Molly， 我有时真系觉得我哋中国 人的智慧呢真是源远流长几千几万年地流下来呢，我觉得真的很多东西都啱的。咁早排咪好热嘅，咁大家諗住收晒冬天衫啦，啊结果几日就转凉啦。即係细个成日听阿妈讲未食五月粽啊，寒衣不入笼啊嘛。我已经喺度排緊队预备清洗我啲冬天衫㗎啦嘛。係啊，因为又一次过洗晒又冇地方晾啦，你知即係有限嘅地方，变咗排住队逐样逐样清理啦。咦，结果呢两日凉返，咦又可以搵返一两件着多次先再洗咯。咁 哎呀，我又反而呢，因为呢我屋企嗰件羽绒，即係我冬天成日着嗰件呢，跟住我一直挂咗喺度唔想洗喎，因为我就係学呢话斋嘅驚。 係啊，因为喂佢嚟端午节就好多日啊。 啊，但係呢佢今次虽然今日冻啊，即係今日而家都系啦，出面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66%嘅。咁啊，但係好想讲呢都系十几度着羽绒又夸张得滞。 我着緊啊。 係咪你呢件都系背心 背心羽绒。其实我之前着过一次，我预备排緊队预备洗去㗎啦。跟住哎今日又着下先，又有啲冻，我又怕冷病咧，变咗会着多啲衫嘅。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嗰件全身嗰啲羽绒，即系大件嗰啲，咁啊唔系好啱着羽绒。咁但系所以结果着啲厚少少嘅褛就算了。 着咗冷衫又觉得热，我试过。系啊， 今日反而都真系冻啊，冻到就算着冷衫， 我其实里面仲着咗件 heat tech 添啊。 我都有啊， 我仲着埋羽绒背心，系咪黐咗线？ 诶，唔系，今日又真系，譬如而家19度啦，咁其实都真系啲风，其实我都觉得凉凉地嘅。咁 所以打落凉凉地系啊， 同埋啲风。都大大地 嘅，尤其是我哋要做电台嘅，更加唔可以病啦，要保护把声啊嘛。咁我真系我喺度就系谂，哇，真系好鬼准啦、啊！年年咧都真系未过端午节都唔好收埋啲冬天衫。咁但系我都乘机着多次就可以开始慢慢逐步清洗嘅啦。如果咪堆埋一齐有排洗啊。咁我咧咁我又讲开衫咧，我早两日啦，咁我因为有个工作要影相。咁啊死啦，又要揾衫着喎。屋企我咪成日同大家讲，我成年冇买过衫噶啦，冇乜新衫剩噶咯。咁啊好惆怅，着啲咩好啦？ 唔紧要啦，其实冇人觉噶，咁啊做一次半次。 唔系又要啱翻呢个主题，因为我有一个工作要啱翻人哋嘅主题去着一啲衫啊嘛，即系要夹翻人哋啲颜色啊，咁唔可以太花枝招展，又唔可以太鲜色咁，变咗可能一啲白啊粉色嘅嘢啦。咁我喺度死啦，我有啲咩新衫可以着得嘅咧？又唔好咁残咧？咁跟住咁我个衣帽。间里边咧有一两个类似衣柜式嘅挂阿衣架，就布嘅挂衣袋啊，应该系类似咁啊，可以挂喺度，但系好大个嘅。咁我平时咧就将我啲白色衫摆晒入去嘅，因为白色衫容易通尘啊，或者变黑啊、变灰啊咁噶嘛，或者变黄，我就将佢专系摆白色嘢嘅。咁我嗰日喺度执衫嘅时候，咁啊见到点解佢个底部？两个嘢个底部都像鼓鼓嘅咧吓，像卜卜嘅咧咁系啦。咁我点好似执咗好多嘢咁，我喺里边掹出嚟啦。你知唔知？我掹咗十件新衫出嚟，系冇着过，有啲买咗三年。我白恤衫都有五件系全新噶，喺嗰度里边掹出嚟。 白恤衫三年都冇黄啊？ 冇啊，因为冇着过啊。 劲啊！ 系啊，白恤衫都有五件，有啲一年，有啲两年，我唔记得啦。咁就系买咗好耐噶啦，系有长到落脚眼嘅白恤衫都有啊。原来 系我听到咧咁讲咧，我突然间都即刻即系忽发奇想谂翻起啦，即系突然间谂起啦。我咧好衰嘅，买完啲衫之后咧就成日塞落啲纸袋啊，或者买翻嚟个胶袋入住咗咁。咁跟住因为咧我自己间房比较细啦，咁就系一个大衣柜，咁啊摆唔晒。咁我会摆埋进驻埋我妈个衣柜，同埋厅有啲衣柜。 咁你去到咁远，你咁多地方摆，你咪会唔记得咯？好容易。 系啦，就系呢一个嘅重点。跟住成日搵衫嘅时候就搵好耐，所以点解咧成日发现我来来去做嗰几件衫咧，就因为我就 想搵咯。 系或者我成日唔记得咗有啲衫，因为我就可能就系。挂住就系每一次揾我自己个衣柜，我就以为得嗰几件。咁原来咧到我执嘢去掉嘅时候，先发现哦，原来厅个衣柜又有。 系啊， 甚至乎咧，因为其实我另外一个柜喺个厅咧，专系我有囤积呢个日用品嘅习惯噶嘛。咁原来有啲衫我唔够摆，因为啲纸袋啦，成个纸袋就塞咗落去嗰个化妆箱，即系化妆嗰个或者个日用品嗰个箱嗰个柜桶入面。跟住我发现咧有一件嘅格仔恤衫啦，一对翼个牌子，美国个牌子嗰一个，咁嘅连锁品牌啦。跟住之后咧件恤衫咧摆咗四年冇着到咯，我到而家未攞嚟着。 四年啊，啊你仲耐过我。 系啊，跟住件衫而家我攞出嚟着嘅时候，冇人攞出嚟。 从啱啱着先， 亮亮地咯，佢灰灰地嘅格仔色嗰啲咧。跟住我就觉得。啊！真系有好多衫，原来真系我哋自己收收埋埋，或者唔知撇咗去边，跟住唔记得咗着。 系咯，你谂下，我居然仲揾到十件新衫，竟然系啊！ 我真係好奇好離譜，白恤衫都有五件係冇著過。 咁而家咪可以著咯。 係啊，我咪攞翻出嚟，我諗住好好燙翻下去咯，然後擠咗喺一個袋嘅底嗰度咯。因為平時我買咗新衫，通常我就原封紙袋。唔喐嘅，我就摆喺个衣帽间地下。咁我如果有需要着新衫嘅时候，我就会喺嗰啲地方揾嘅，即系有啲工作要着靓啲嘅咁。咁就后屘可能咧，因为俾啲护肤品浸染咗，就开始将啲衫褪唔知褪咗去边啦。 真系同我好似啊！ 系啊，因为我摆埋咗咧，攞咗出嚟咧个纸袋度，我就会唔记得噶啦。 嗯， 系咯。咁我同埋仲有好多新鞋，原来买咗六年冇着过咯。 啊、你有讲我啲鞋踭就嚟甩啦嘛？ 甩唔系个甩底有啲鞋，摆得、 啊、 太耐冇着过。 嗰啲快啲攞翻曬出去著啦，鞋即係衫你都可以，可能你即係吸喺一個位置乾，即係你都可以令到佢繼續 keep 住新新淨嗰啲 feel。鞋真係唔得嘅鞋，你真係一定要快啲攞出去著曬。 係啊，唔著咧就會出事啊。係 啊，我咧以前咧即係早排啲 friend 成日導我去買嗰啲咧籃球鞋啊，即係嗰啲限量版貴嗰啲咧。 波鞋仲好易變㗎。 係啊，跟住我就係嗰陣時成日都覺得，哎呀唔好成日著啦，好靚啊，或者又唔好成日唔捨得著， 系咯。 咁但系而家咧，我就成日聽到 Lily 話齋，我都諗下諗下，咦，我係咪開始要攞翻出嚟著咧？ 係啊，有排啊，攞翻啲鞋出嚟著，我諗我每日著一對都。 我而家好驚就係咧，就算攞翻出嚟著咧，都會甩踭啊！ 但係喺屋企甩好過喺街度先甩啊嘛。我試過幾次喺街甩，好為好尷尬。 係，我而家就係好驚出街嘅時候甩踭啊，我唔知著唔著。 所以喺屋企著住行一陣先。咁我覺得我哋都係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啦，我都諗我諗住要滴起心肝。清理一下自己的衣帽间，执啲衫俾啲有需要嘅人咯。但我喺度谂死啦，我啲衫成日都咁夸张、古灵精怪，普通人点着咧？有好多时系啲做嘢嘅衫啊嘛。 你不如试下攞去啲二手铺头卖咯，得唔得？ 或者俾人咯，但系卖我又唔想攞去卖，因为有啲都唔系咩特别贵嘅衫嚟。 唔系啊，唔紧要噶，你咪俾平又平买啫嘛。因为平又平买完之后，你攞嗰嚿钱，就算佢捐咗佢嘅话，其实都帮到人噶。 系咯， 系 啊，系啊。咁同埋我最近都好忍手噶啦，因为嚟紧有一个工作需要着得夸张少少嘅，咁、那个咁就我就去咗睇衫，因为我觉得我冇适合做呢啲工作嘅衫嘅，虽然揾咗十件新衫箱。 大概啲咩衫啊？ 我即系上得台嘅衫咯，系啊。咁我嗰啲衫就偏唔系话上台衫嘅，揾出嚟嗰十件，即系去 event OK 嘅衫咯。 系 咁、啊、我就周街去睇下衫咧，我好忍得手，我睇咗几件衫，我忍手系冇买到啊。 系啊，唔好买啦，你翻到屋企 DIY 少少加加减减。 又系着一次，我谂下。 系 啊，你宁愿喺屋企加加减减。 系啊， 你买件长衫白恤衫噶嘛、啊？其实整体如果喺台上都靓。 其实我有西装褛可以着嘅。 去咯，咁咪、啊、已经去咯。 其实系有衫可以着嘅、啊，我都同自己忍咗手，即系经过依过去依一年嘅疫情。我自己会学识知悭识俭，希望大家都同我一样。嗯、 其实就是你识唔紧唔冇用噶，你知道我讲咩个？ 大家咁话啦。 好啦，咁啊，一阵间咧 ，Lily 都会继续同我哋去讲一啲关于系咪 打扮嘅嘢啊？ 打扮嘅嘢、啊， 打扮。因为嗰日同几个后生仔倾咗偈，原来我发觉原来有啲女仔嘅打扮，以为自己好靓，原来男仔系唔中意噶。 系啊，尤其是嗰啲狐狸味啊嘛，系咪？电话勾住嗰啲咧， 我有啊嗰啲， 竟然 Lily。 就是自然，谁人做到不改变？听说那校花半前嫁到那样远。疑是美熟习谈情算爱，仰慕也形容肤浅，感情只好耐念。从前好知己分开天与地，三个人再见，从屏幕说动态熟悉一张脸，生疏竟然挂念，快乐请你笑多点，生气无需刻念，一空闲要指点，几多周年有聚会再见。小不免

好啦，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啦，佢会讲啊，就系有啲乜嘢嘢咧，女仔着咗之后，男仔其实原来会秒爆嘅咧。 系啊，咁原来我哋大家估都估唔到，因为有一日我同咗几个后生仔喺度倾偈啦，咁我哋就讲下 fashion 嘢啦，咁知道我系做 fashion 嘅，咁就难得佢哋都认得我啊嘛，咁又冇乜几可，啲后生人认得我就可以好开心，咁啊大家倾下 fashion 嘅嘢，咁我哋喺度讲下而家流行啲女仔嘅打扮，你哋男仔会中意啲乜嘢？咁原来我发觉咧，好多你女仔好中意嘅打扮，原来啲男仔全部系唔中意噶喎！ 而家最近嗰啲咧，尤其是而家又熱唔熱嗰啲狀態咧， 啊、 最中意就係著一件衞衣長嘅，啱啱好遮住 pat pat 嗰啲衞衣，跟住條褲咧就短到咧係啱啱好到到 pat pat 位嘅啫，就件衞衣係遮住咗，等於冇著一樣嘅。 後邊嗰兩個面珠燈會跌出嚟嘅， 係啦、啊，跟住著到波鞋咁樣，咁就好似又凍又唔熱之間咁樣。 其實好多男仔都唔中意呢啲打扮㗎、 哦，真㗎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 呢個其中一個，同埋我發覺佢哋。佢哋講咗嗱，譬如而家好興嗰啲咧，好誇張嘅頭飾啊，嗰啲頭箍有隻貓耳仔嗰啲咁咧，原來啲男仔係好唔中意嗰啲誇張頭飾噶。 嚇、啊，咁可以點啊？但係有啲誇張得嚟幾得意嘅喎。 但係啲男仔原來任何誇張頭飾都唔中意嘅。 我反而唔中意男仔咧，就係成日戴住嗰個一個好似棉布咁樣扎喺個額頭。 我頭箍，男仔嗰啲好似打 tennis 嗰啲頭箍。 係啊係啊係啊，戴咗一塊布長啲嗰啲咧。 嚇、啊！我頭巾。 女巾頭巾啦，但係佢橡筋款，即係頭先你所講打 tennis 嗰啲咁，但係唔係 毛巾， 係棉質一塊咁樣包住額頭嗰啲、 我好粗好闊嗰啲。 係啊，跟住 嗰啲我覺得啲頭髮要長先好睇咯。 唔係，我直情覺得好唔睇，唔好睇啊！我只覺得好靚啊。 嚇，咁我個人有個人喜好嘅。 以前就可能會好潮嘅，因為好多人戴。 係因為原來佢啲男仔話我聽，女仔如果自己女朋友一齊行喺街，係一個靚女引嚟厭倦嘅目光咧，佢會覺得好自豪嘅，但如果因為你身上邊嗰啲古靈精怪嘢俾人望咧，佢哋其實係就唔中意嘅啲男仔。原來 如果頭先所講啦，即係著到性感有兩條嗰啲叫咩啊？大光燈咁樣嘅大頭， 我諗好多男仔都唔會中意自己女朋友太性感啦。 但如果係咁嘅話，就真係厭倦嘅目光喎、 啊。係你第二係色迷迷嘅厭倦目光咯、啊。你個出發點唔同咗、啊嗯啊。你女朋友好靚，同埋哇，你女朋友好 hot 好 sexy， 係兩種嘅態度嚟㗎嘛。 咁啊系，但系即系我就所以就喺度谂啦，哦，佢依然都系咁样令人哋望住你啫，咁你又 O 唔 OK 咧？咁样 系啊，所以男仔系唔中意吸引人注意力嘅，女仔中意啊嘛。但佢哋原来系好顶唔顺，而家好兴嗰啲夸张头饰嘅，你知道有啲女仔头饰真系好夸张噶嘛？系咯，佢话嗰啲咁猫耳仔咧，懒 Q 人人猫唔猫咁做乜嘢咧？好好笑噶。跟住原来佢哋而家依几年都兴翻一啲大 shoulder pad 嘅衫噶嘛，即系80年代咪好流行啲大 shoulder pad 啦，而家近年都有兴翻啦。啲男仔原來又係唔係好明點解要著呢啲咁嘅大 shoulder pad 嘅衫？佢話著到好似個美式足球球員咁樣。佢話點解有咩好睇咧？ 如果少少 O 唔 OK 咧？ 唔係，我覺得因為大 shoulder pad 唔會好似以前流行得咁犀利嘅啦，因為始終著咗都係怪嘅。但對於一啲身形或者膊頭冇咁闊嘅人，有少少 shoulder pad 又可以幫佢拉好翻啲嘅身形比例噶嘛。 我就係 A 字膊嘅，但係咧我有陣時亦都唔中意太厚嘅。 你要少墊肩啦， 係 啊，太勁就唔得嘅。 係因為我見咧有好多西裝褸咧，即係我唔知係咪就係咧你話齋著即係其實算係上年年尾嘅款，我唔知。因为 fashion 嘅关系定点啦，佢好多西装褛系好兴有个 pad 噶， 系啊，同埋好大噶嘛。我最近睇《乘风破浪的姐姐》，见到杨丞琳着咗一件好 oversize 好大个 pad 嘅嗰个衫，佢仲着一条好阔嘅裤，我都直情将佢成个人淹没咗啊！ 系 咯。根本佢 carry 唔到啊！喂，我覺得佢如果淨係著嗰件褸，唔好著條褲褲，你當裙著咧，就反而露翻對腳就會 balance 得好啲咯。佢就唔係去著埋一條褲褲，你諗下，你知楊丞琳有幾高噶啦？即係我覺得就完全係錯曬咯。 係啊，即係如果佢著翻瘦啲，即係窄身少少嘅嘢就 OK 啦。 即係要比例平衡翻咯，就唔好全身都咁樣闊咯。佢正常係好似俾一張床褥淹沒咗成個人咁咯。我覺得 我反而就覺得，因為佢如果有睇佢嗰啲 rehearsal 或者彩排嘅時候。哇！條腰又到咧，我就覺得好似好嘥啦，係啦，即係其實應該露呢啲俾人睇嘛。 係啊，其實著衫一定要平衡比例好先易著嘅。你一樣嘢咧，啲男仔咧原來唔中意咧，我又覺得好奇怪嘅。而家咪啲人好興戴。 眼镜，但系冇镜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攞嚟遮住一啲眼，即系我如果唔想化妆。 其 实 总之系一 个 装饰啦，啲眼无框，即系冇镜眼镜，对好多女仔或者男仔嚟讲，而家系一个装饰嚟噶嘛。咁原来啲好多男仔系唔中意女仔戴，佢觉得好多余，无啦啦点解要戴副眼镜又冇镜咧？我心谂你系咪话紧我啊？我副眼镜咪冇镜咯， 你直接同佢讲嘛， 系啊，我咪直接话你咪话紧我话，我依个纯粹系一个装饰嚟嘅啫，都系，佢话觉得好无聊咯，呢啲装饰喺女仔身上发现。 诶，之前有段时间真系好 hit 嘅，咩人都戴，即系就算你化晒眼妆、啊， 喺 韩国 兴又系好兴噶，啲韩星都系成日咁啊。 即系我都觉得你就算化晒眼妆嗰啲就话啫，诶，即系嗰啲就你唔需要戴啦。即系有乜理由连你化晒所有全妆你都戴就夸张？ 你明明咩叫造型啊？一个造型系。好多嘢去堆砌一个造型出嚟噶嘛，眼镜系造型嘅一部分嚟噶嘛。 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啊冇、即系就咁遮住嘅话，我 OK 咯。化晒全妆，我就觉得都同啲男人一样唔 OK。吓、 啊， 除非你个妆好行、啊，你想遮一遮翻，因为譬如好似我哋有阵时做嘢， 其 实 得个框冇镜都遮唔到啲咩嘅。 咁啊系， 系咯， 遮咗少少嘅。 唔系因为我戴眼镜系，我觉得我令到自己斯文啲。咁我眼镜咁啱咧，又可以遮到啊啲眼袋啊、黑眼圈位。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我就成日都戴眼镜。咁啊戴咗眼镜咧，影相又容易靓啲，冇咁难受角度。系啦，我就 系 咁谂嘅。咁同埋因为冇咗块镜片咧，就真系舒服好多嘅。 系。 有块镜片真系重好多嘅。 同埋咧，你戴口罩咧，焗到咧，跟住雾气咧，真 系 好辛苦。 会有雾气嘅，如果有镜片，同埋有镜片有阵时我哋拍嘢。会反光啊！就算你系不反光镜，佢都会反咗啲灯嘅某啲位，所以我就系索性唔爱咗个镜片去啦。咁、其实我之前初初戴嘅时候 系 有镜嘅，系啦。 头先所讲嗰啲啦，全部好彩嘅就系除咗副眼镜之外，其他都好少嘅。 系 头先我讲嗰啲狐狸尾嗰啲有冇？ 狐狸尾佢哋有冇讲到咁 details？ 原来另一个好笑嘅，原来咧啲男仔咧好怕啲女仔着嗰啲肉色阿婆内衣裤啊。吓、咁我话人哋都见你都见唔到嘅，点解你啲？都要介意咧，系咯。我话佢话我如果女朋友系除咗衫之后着呢啲，佢会觉得好倒胃口。啊、即系啲后生仔可能中意一啲 sexy 啲或者特别啲嘅款式嘅内衣裤啦。 咁不过又系嘅，即系成日我哋以前睇电视啊，嗰啲成日都喺度笑啊，肉色嘅就等于阿婆内裤。 系有时女仔会唔觉意突咗条带出嚟噶嘛？有时。 但系其实肉色嘅时候系咪真系有好多有啲 fashion 啲嘅肉色，其实都唔系丑噶。 因为有啲女仔要改善身形。咧会着啲好大条嗰啲嚟做有少少土裤款嘅内裤 啊 嘛， 系啊，咁、所以其实呢一样我觉得见仁见智。 我系咯，着里边都要理， 咪系咯，系。 翻咗嚟，一方赤地，就快会有伤痛。一黑晚霞，能躲进永远黑幕。一些国度，就快掀起战火，为你渴望。只知三分停留什么，只知海阔看到什么。当一切越不差，越坚定地爱，行事半地还过。流出一滴泪，成就恩爱，像爱，像爱，像已成就的我。一生美丽太多一片云，能否出一张脸？天荒地老，不过一抹尘。如何离别你，愿你不忘我。如何能回去没了想最初， 不光不下看到什么，当一切越不差越坚定地爱，当一切能笑过，层层的轮回爱过几多，匆匆的情人爱到已斩后，谁料到岁月破，哼一首挽歌，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成就因爱着爱着爱着而成就的我， 应该是莫文蔚的新歌《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好啦，继续讲，头先就讲咗一啲唔中意嘅衫裤形象。 系啊，原来啲男仔咧好鬼腌尖噶，除咗衫裤啊、食物啊，佢仲有啲嘢要腌噶。 内衣裤都腌， 内衣裤都腌，仲要化妆都腌啊！原来啲男仔咧好唔中意女仔之前好兴化啲晒伤妆啊，即系个两个鼻哥同埋两个 特别红、 颧骨特别红咁样，好似晒伤咗咁样咧。佢话做乜嘢啫？饮醉酒啊？你个样子，跟住好似僵尸啊咁样，就唔原来啲男仔系唔中意啲晒伤妆，觉得好无聊啊。 同埋咧，原来好多男仔系唔中意女仔特别浓妆噶。 系啊， 但系最奇怪嗰样嘢或者最妙嗰样嘢就系、是，我唔化浓啲，点样遮自己残样啊？我自己跟住化少啲妆，你话哇，你今日做乜嘢？你病啊？哇，你个样咁残。 其实男仔唔系好明点解要戴大眼仔啦， 系啊， 点解要黐下假眼睫毛噶？ 当如果一日你唔黐或者你唔戴假眼仔，哇！你个样点解同平时变咗嘅？ 系啊， 即系你又要秒人哋、啊，人哋整靓啲，你话人哋做咩整到咁靓？ 原来晒伤妆佢哋又唔中意，原来仲有啲嘢佢哋唔中意咧，就系嗰啲好似病嗰啲唇膏色，一系咧就黑掹掹嗰啲黑深紫深黑色嗰啲唇膏色。 哎呀，早排 佢话你中毒啊，咁啊佢会话，咁我自己都唔中意女仔搽嗰种色嘅唇膏，因为唔系个个驾驭到。 哎，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咁但系指甲方面咧，因为我其实都唔系好中意嗰啲好夸张指甲嘅。 啲男仔完全唔明点解要整咁多嘢喺个指甲嗰度嘅， 系啊， 同埋啲男仔又唔明点解你咁长嘅指甲，有啲女仔咪留到好长， 是啊是啊， 你点做嘢，你点去洗手间咧？ 系啊。跟住有一啲咧，我成日都睇到身边啲朋友咧，整完啲指甲之后咧，就会嗌啲男士或者嗌身边啲冇整指甲嘅朋友，你可唔可以帮我开罐汽水啊？即系佢自己其实生活上面都有麻烦，佢都 哎呀断咗指甲啊，好痛啊，就喺度鬼晒咁做咯。 又或者哎呀， 系啊， 整咗好耐噶，我好中意呢只公仔噶。 我有阵时都见到好多朋友整咗指甲，好留咗好长指甲。 按电话他们都很烦啦。 是 啊。是啊。有些东西按掣都按不到的，指甲永远都阻住晒的。 我现在呢倾向都喜欢剪短指甲，就是呢我发现原来我自己虽然我没有 gel 甲那些那么夸张啦，只是留长多少少拿来搽指甲油用的啫。但是都会一来反甲，二来呢其实你做很多东西都不方便，即你想想留长啲咁多咗、啊、你洗完脸之后链个毛巾都唔方便啦。 我真係唔明点解啲女仔会留长指甲，我真係睇佢哋按电话我已经觉得佢哋好烦啦。 嗯。 係囉，按掣有时有啲掣要按都係好麻烦嘅，按唔到嘅永远都。 係呀、啊。 係囉，我自己都唔係好明，係有时係靓嘅，但我觉得都要适当囉。係囉、啊、因为你本身你每一日嘅日常都好会唔方便。 係。跟住我会觉得另一样嘢唔係太我自己本人啫、啊。我唔係太鍾意太多嘅嘢挂喺啲耳仔呀、啊、塊面度呀、啊、即係譬如。 塊面可以挂啲咩你諗住。 鼻环啊唇环啊。 我呢啲都少嘅，呢啲係某类型嘅人先会挂啫、 啊。或者耳仔呢跟住一成排耳骨。 好、 哦、 多耳窿 嗰啲 成排耳环。 係呀、啊、咁我又觉得夸张。 咪呢啲係比较punk啲 rock 啲嘅女仔啦。 有咪呀佢有段时间出咗啲后生啲嗰啲挂耳骨嗰啲呢、啊、但係就劲多嗰啲啦。 原來有啲男仔啊，譬如有啲而家咪嗱某個品牌嘅波鞋啊 ，Air 乜乜嘅咧，咁好多咪好流行嘅，好、多女仔都趕潮流會著噶嘛、嗯。其實原來啲男仔會秒啲女仔著依啲嘢噶。 點解？ 佢話你根本又唔識打波，你又唔係球迷，啊、就唔喺度扮嘢著依啲咁嘅波鞋啦。佢哋好嫌棄啲女仔又趕潮流去著依啲咁啊有球星、球隊、球員嗰啲波鞋嘅。原來佢話盲目跟風，又唔識又唔係粉絲 潮就得噶啦，你唔好理我哋啦。 女仔系跟潮流噶嘛，咁其实女仔有几多系运动健将啊？ 咪系咯，你哋男仔都唔系个个都踢足球咁叻咩？打波咁叻咩？ 咁 起码 佢哋会中意睇啊嘛。 你中意睇你都系跟潮流啊！你唔 觉得潮流嘅嘢我兴我就唔理噶啦啲女仔。 系啊，你唔俾个女仔都中意睇其中一个半个咁样噶。 嗱，依样嘢咧，我以为啲男仔好中意，原来佢哋同我一样系咁憎嘅。 嗯， 就是那些很贴身那些 legging 那些紧身裤去外着。 是呀是呀。 是啦就。 乜都睇 晒。乜都现晒型。我自己好憎，我諗住啲男仔咁咸湿会鍾意睇啦啩。原来男仔话都唔鍾意㗎喎。 我都发现而家多咗好多呢，仲要系呢即系你譬如行完山做完运动都话即系有好多唔系㗎。佢上身我啱啱早几日去咗铜锣湾嘛，去咗食饭嘅时候呢我就系见到又都算唔少㗎。 好多啊，而家周街都好多。多人咁着，你行出街一定见到。 你一系就着晒成身运动衫，或者你潮流啲嘅运动衫。 就算着成身运动衫，我觉得都系好不雅噶。 嗱，我反而觉得好即系如果你真系 你同男人着条芭蕾舞裤行街有咩分别啊？ 嗱，但系我会觉得一样嘢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做运动嘅，我忍，即系我都觉得算，因为你真系 你可以着件长啲 T 恤冚咗啲重要部位噶嘛。 系，但系我就系想讲，我早几日 有啲仲要绑个裂露埋腰。 系啦，我就系想讲，我就系咧之前喺铜锣湾见到啊，其中一个咧就是拖住个男朋友啦，跟住之后咧，佢上身衫摆明话俾听佢系行街噶， 系啊， 跟住着住件嗰啲行街外套，但系下身咧佢就着住呢个嘅好窄衣嘅， 有啲仲要身材唔系真系好好、啊， 仲要唔衬噶噃， 系咯， 跟住我就心谂点解啊？你做乜嘢啊？ 系啊，即系我佢哋点解唔觉得系好不雅咧？你将一个下体现晒型俾人哋睇，就算唔好讲下体，你个 pat pat 都现晒型啦、 嗯， 其实系好肉酸噶嘛，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呢一样嘢，大家亦都系要留心啲啦。 即系我觉得呢个我真系好，我自己都好明显有啲人可以咁大勇气咁样着出街咯。 系啊， 即系你除非好好身材嘅女仔都好啲，但系都系马观噶嘛。 系啊， 即系你可以着一件长少少嘅衫，啱啱冚住重要部位就 OK 啦。 系啊，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啦，即系佢头先讲嘅衣着咧，有一啲咧即系未必系男仔都中意嘅。咁、啊、所以女士们， 呢个我都以为男仔会中意，原来唔中意嘅。 系啊，大家都真系谂多啲，谂下思考下先好着出。 我有时会叹息，得我一个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只有趣味，是我未惯演戏，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美顽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知道一 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紧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甜蜜，怎相比？明明掌声在路边响起，离终点偏差了十里。如天生爱在太锋利，令人行近会闪避。明明天空独自撑得起，但我依恋你相比，难安分别绝一起，我不想别离。上进心，知道一切怎处理你。我对谁太上心，虔诚得伤不起。但我怀抱紧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甜蜜，怎去与我相比？明明掌声在路边响起，离终点偏差了十里。如天生爱在太锋利，令人行近会闪避。明明天空独自撑得起，但我依恋你相比，难安分别绝一起，我不想别离。 现在听紧嘅系 JW 嘅歌曲《我不想变离》，一阵间十一点半之后会有撩撩友情牌。 冇错，今日系我朋友 Thomas Wu 介绍一啲富贵玩意背后故仔俾大家。 哇，我想讲呢一样玩意咧， 我 呢一世人都唔会话， 我都买唔起。 从个倾偈入面知道，原来佢几廿万至到几亿都有香港、 啊，可能买得起嘅平嘅，我哋 系或者如果我搞得好嘅话，希望都可以拥有啦。讲紧嘅游艇， 请我去玩啊！ 讲紧嘅游艇转个头。会有一个卖游艇的朋友，他叫 Thomas， 转个头看看他说什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今个月10号至23号曾经身处8个指明地方超过2小时的人士，要在今个星期四或之前接受检测。有3个处所新增1宗或以上确诊个案，包括将军澳宝盈花园第二座、香港中西区干德道58A至58B 号富景花园第一和第二座、深水埗南昌街67和69号。有4个处所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另外，香港仔渔辉道18号港辉中心高层地下、东华三院萧旺李满福幼儿园爆发流感样疾病个案，局方为谨慎起见，亦将该校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政府会在将军澳宝盈花园增设流动采样站，而位于鲗鱼涌社区会堂停车场的流动采样站会延长服务至到今个星期四。元朗721事件8名男子被控暴动等罪名，第6被告吴伟南出庭自辩。他表示案发当晚去到现场附近吃野和买炖蛋，路过见到英龙围有人聚集，并且听到村民话有人要拆祠堂，他于是上前阻止。他又说当晚曾经被人打伤，挥木棍是为了保护自己。另外，有辩方证人要求作供的时候不公开店名，被法官拒绝，证人最后选择不出庭。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星期开会审议完善本港选举制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基本法两项附件之后，特区政府将会尽快提交修例草案，亦会创造更多时间给立法会审议。

我諗我依一世咧都冇機會幫襯佢噶啦。咁但係莫莉你都有可能嘅，如果你嫁得好，做咗闊太嘅話。 我反而未請嘉賓出嚟時，我想問一下先咧，咧咧你對遊艇呢樣嘢，你有冇諗過一生人要擁有一次先？ 如果你有我運船浪嘅，因為我有諗過咧，不如搬去船住咯，冇錢買屋嘅時候。 如果有多餘錢，你會唔會都買一架？ 咁有錢梗係會啦，傻噶咩？ 咁我哋一定要請呢個嘉賓上，因為好多嘢問㗎。 我有朋友叫 Thomas。Hello， 大家好。 系啦 ，Thomas 咧就系做游艇买卖嘅，咁所以我谂我依一世都冇乜机会。我祝你好运，嫁富豪啊！ 咁我要揾阿 Thomas 介绍俾我识啦。 因为 Thomas 系我一个好耐嘅朋友嚟嘅，佢全家佢几兄弟姊妹同我都好熟好 friend 噶啦。系啊， 咁我想问阿 Thomas， 你系全家都系卖游艇， 梗系唔系啦， 一个人卖咧， 净有一个卖啫。 系有啲可能系爸爸传落嚟嗰啲噶嘛。 我谂 Thomas。所識你嗰陣時已經係做緊呢個行業噶咯，嗬？ 我都係2007年入行。 嚇，零七先入行啫咩？ 零七先入行。 嚇，我識你嗰陣時唔係喎，你嗰陣時做車嘅嘢。 做車。 哦，係啊，由車跳到去船啦。 其實車係咪應該多啲人買？點解你會突然間跳去啲咁冷門嘅地方咧？ 游艇是我的兴趣来的，咁就由兴趣演化到事業。 哦，係點樣開始令你會有？兴趣加入游艇呢个行业呢，同埋初头入行难唔难呢？ 兴趣就自己买第一架啦，当然。 咁 买 你咁有钱嘅咩？买咗第一架游艇。 你几耐 用 第一架呢？ 实在唔 係 好贵 㗎 啫。我记得我当初买第一架港元价之后都係50多万啦。 係。 咁就细细架啦。咁呢啲算係入门版嘅游艇。 50多万都唔好贵㗎啫。 我入50多万系细细架㗎啫。 细细架啦。 即係佢自己中意出海嘛！喂，買架車，而家啲車都100多万啦。 但係係啦，就係如果50多万，我加多少少錢，我可以做首期咯。 買樓 買棟樓唔好，係咪先？50多万。 咁呢啲咪所以咪話有錢人玩意咯。 Thomas， 你可唔可以介紹啲人俾我識？我繼續講埋你第一個嘅就係50多万嘅遊艇仔。係， 咁點樣仔法先？架船有幾大啊？ 有是28尺咁长啦， 哦， 一个房啦，一个洗手间啦， 哦， 一个厨房啦，两个引擎啦，咁实在麻雀虽小，但系五脏俱全嘅， 系， 咁就佢都抵玩就因为实在系间好细嘅 apartment 咁嘅 size， 但系你话喺香港而家50多万一个， 系一个单位， 厨房都厕所都未必买得到， 系咯，有几多尺啊？其实一架28尺嘅船， 大概， 大概嗰个面积空间应该系100-200尺嘅。 哦，哇，就好少， 好细嘅啫，100-200尺。 系啊，就唔系好大，但系佢就即系样嘢都，但系佢系帮你喺个海道遨游嘅一个地方咯。咁你梗系希望利用你呢个空间，又可以安排，又可以煮食啊，又可以游水啊，即系去唔同嘅沙滩啦。有啲人哋去唔到嘅地方咁就幾得意嘅。 咁 Thomas， 我想問一下啦，你係咪細細個已經成日接觸遊艇嘅咧？ 細細個就有同啲 auntie 啊、uncle 啊去遊船河啊，咁有機會試下滑水啊、出海啊，咁都試過嘅。咁就到都老咗，開始就諗下，咦，考個牌。 成熟咗， 你唔係好老嘅啫 ，Thomas。 成熟咗， 你同我同年噶， 扮老扮老，咁就但係發覺你原來買咗遊艇之後，你真係要用佢就冇問題啦。但係你要維修保養嗰陣時咧，就好大問題啦。 係咪比車貴好多咧？維修保養 會貴好多，你要交好多學費嘅。因為車咧係你比較日常好成日用啦。咁你但係遊艇可能你一個禮拜用一次或者。兩三個禮拜先用一次啦，咁你諗住呢個禮拜人玩完之後，下個禮拜去到就有得用咧，原來你需要做好多保養嘅，咁所以要交好多學費啦，咁喺呢個過程就學識咗點樣去維修保養，同埋識到即係好多行內嘅人啦，去教你點樣去做翻應該做嘅嘢，咁樣就自自然然有。興趣加學費，咁你哋會認識到好多人。 哦， 我喺呢度想問詳盡啲啊。咁你頭先話一個禮拜出海兩三次嘅話，都要去清潔啊，或者做一啲維修，你先可以出到海噶嘛。嗰啲維修係要做啲咩嘅咧？ 基本上譬如你一架船咧，實在係喺個海度啦，你有好你嘅鹹水咧，就係有滋生好多蠔殼嘅。咁你車咧，你就咁唔著佢。你可能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你再翻嚟著佢都行得。但係船如果你冇做維修保養咧，你咁耐唔著佢咧， 即係可能好多豪客已經滋生咗， 喺個船底 嗰度。咁仲有咧就係船有好需要有入海水去冷卻嘅。 哦， 咁嗰啲入水位咧可能會塞曬啊，啲嗰啲車葉啊會生曬豪客啊。咁呢啲情況你就會發覺你唔係可以擺低喺度唔理，你就可以嚟廁紙一攤著就行得。 哦，即係每一日都要去處理一下。 又唔係每一日都要嘅，但係就即係譬如你用之前或者用之後咧，都有一個保養程序。你了解咗佢咧，就唔係咁頭痛啦。 哦，但係穩定去停呢啲船係咪好貴咧？香港啲停車場都咁貴咯。 使唔使錢嘅停嗰啲位？ 梗係要， 要係㗎。 就實在香港停泊遊艇有好多地方啦。 嗯， 咁由最基本嘅就會係譬如你見到西貢碼頭出面你望到好多遊艇喺度啦。 嗯， 咁嗰啲係公眾 政 府係免費嘅嗰度係。 哦，免費㗎？ 嗰度係一個免費嘅。 哦，但係有冇限額㗎？係 咯，咁泊24小時得唔得㗎？ 但係冇問題嘅，你如果揾到位咧就係，所以你打風咧好多船都係。走曬去嗰度， 哦，即好似避風塘咁， 係啦，一個避風塘。 佢唔係好似車位咁斷鐘計噶， 唔係㗎，冇即係如果嗰個地方係免費嘅， 哦，但會唔會拍到滿曬冇位拍嘅咧？因為免費啊嘛，又公眾嘅， 咁就多數都地膽霸咗，即係已經咁多年咧，嗰啲免費位 係一係就要入會啦，入嗰啲同遊艇有關嘅會啦， 係啦，私人遊艇會啦，咁私人遊艇會就即係你香港出名嘅，當然係 嗰幾間啦， 係咯，有幾間好出名嘅私人遊艇會啦，咁就要入會，但係嗰啲位都係而家係完全係爆，好多年都係要 waiting list 嘅， 所以有啲豪宅係有遊艇位嘅，就喺西貢區， 香港有一個豪宅係有遊艇會嘅，就係少有啲嘅，香港唯一的區，係 咯， 係有啲咁嘅嘢，咁嗰個就好多人都中意，所以 咁香港政府你話免費停泊嘅一啲遊艇位，除咗西貢有之外，仲有邊度有啊？屯門係咪有噶？ 屯門 嗰個要錢 嘅，屯門係要錢嘅。 哦，係啊。 咁就實際政府都有租呢啲鋪位出嚟嘅，亦都唔係好貴嘅。 哦，即係政府租出嚟啊？ 嚇，政府有佢。浮埔區係租出嚟俾私人去租嘅，咁好出名嘅就嚟銅鑼灣啦，你見到銅鑼灣係租出嚟啦，咁你亦都見到香港仔啦，香港仔亦都係有好多遊艇咧，喺海中間嗰度係租出嚟咯，即係如果係香港政府租出嚟嗰啲咧，亦都係黐住另外一個私人遊艇會啊，咁大家嘅租金就會係。倍數以上，即係可能係十幾倍就係私人遊艇會，政府就好平嘅。 哦，哇，咁啊幾好喎！ 係喎，喂，但係你買咗第一架遊艇啫嘛，你點樣開始可以做到生意或者入行做依行生意咧？ 咁 你都係買嚟玩啫喎，初頭時機 都係機緣巧合啦。就當你喺行內識，即係交咗好多學費啊，識好多人啦、啊。 其實交咗好，其實係交咗好多學費。 咁你去到嗰個地步咧，你就開始即係會有咗個心得啦，咁、就好介紹下俾你啲朋友啦。咁跟住發覺原來呢一行咧都係好即係好需要一啲透明啲嘅資訊嘅。咁、你要開始幫到朋友，介紹啲朋友去平啲整架船啦，或者你教佢哋點去維修保養嘅時候咧，咁、幫佢哋慳到錢咧，咁大家好開心啦。咁、開始識嘅朋友，關於個海嘅就開始多啦。咁、就開始。幫人哋買賣，譬如有個朋友唔中意佢嘅船，有個朋友揾緊船嘅，咁就開始買賣啲二手船先， 即係做一個中介人咁開始。 係啦，咁初就即係幫下朋友，後屘越幫越多嘅時候，你就發覺哦，你可以賺到個 commission 啦。 係， 咁跟住如此類推啦，咁跟住就開始賣下二手。 你好似租樓賣樓咁咯， 係咯。 咁啊係啊，香港譬如咧買車，我知道周街都好多車行 啊。 咁但係賣船，當我突然間突然間暴發喎，我好有錢，我想買架船，我都唔知應該去邊度買好。 而家上網查到㗎啦，好多嘢差唔多。 而家透明好多，實在。 係 咁所以當即係20年之前冇咁透明嘅時候咧，咁就好靠你身邊啲人啦。咁你就譬如你介紹下嘅時候，就會有人介紹嘅就會好多啦。咁好多。因為資訊夠透明嘅時候，你有你嘅資訊嘅話，咁人哋就覺得捉咗只盲公捉先，咁啊聽下你講乜嘢，咁你又幫到人哋慳錢啦。 其實好似 Thomas 講咁咧，你入門版幾廿萬咁買到架船，咁好即係香港都好多人負擔得起嘅。原來其實 係啊， 唔係我哋想象中咁貴嘅一種玩意咯。 係啊，絕對唔係㗎，實在因為譬如二手船咧，最平真係幾萬蚊已經有㗎啦。 嚇？ 哦， 係啊。 好好平已經有噶啦。 但係佢會唔會好舊㗎？即係出出下海突然間又死咗咁㗎，會唔會㗎？係 喎，會唔會同車一樣死火㗎？係 咯， 拋流拋流， 我都試過㗎，係呢啲經歷都有嘅。所以你駕駛遊艇，你考牌嘅時候都會需要你考船主嘅牌同大計嘅牌。咁你對引擎一定有翻咁上下基本嘅熟悉先得。咁即係你見到就係喺電視度講點樣去。偷架車咁嗰啲方法，我哋都已經知道曬點樣做啲基本嘢咯。咁你先可以幫到自己喺海中間，因為呼救無援啊嘛。 係啊，有時電話又收唔到就大鑊啦。 係啊，咁你就去漂流。 係咪嗰啲 Mayday Mayday 嗰啲？ 我哋都係救過好多人嘅，即係。 你哋都會要救人㗎。 係啊，朋友咁，譬如突然之間講，我船壞咗引擎，真係冇咗動力啦。 等於你啊車拋流，你打俾朋友救命啦。 我以為唔識嗰啲人，你都救咗好多人啊嘛，所以我咪問。 咁車拋流咧就停埋一邊啦，但係船咧，因為你喺海度會隨海漂流喎，咁所以你第一件事 落個流有冇用㗎？ 第一件事就係要揾個安全嘅地方，就唔好即刻落流啦。你 唔係成個海都已經安全㗎咩？因為我 你漂嚟漂去，點知你漂去邊啊？ 唔係，所以就一拋流嘅地方我都唔識揾點樣安全。 係咯。 咁首先你係譬如你喺海中間啦，當。咁你係隨海漂流啦，睇下你係漂去離開緊岸啦，定係去緊近岸啦。咁你睇埋你嘅水深啦。譬如你個流係得200尺嘅，咁你嘅水深超過咗嘅，咁你就唔 冇用啦， 掂唔到個海底啦。咁所以你都要留意住，就係話我喺邊個地方，水流同埋風勢去到咩情況，你先好落流咧就會最好啦。咁亦都係希望佢漂近就冇漂遠啦。咁就如果漂遠嘅，你都要即刻帶去求救嘅。 有冇Thomas 有冇大概知道香港有幾多架遊艇啊？ 應該登記咗個遊艇有幾千架嘅。 哦，幾千架就好少嘅啫。 我用好多啊都。 喂，貴嘢嚟嘅都係。 頭先你先不停講五百幾。 其實而家買架遊艇唔貴啊，同買車一樣啫嘛。你養佢貴啊嘛。 我都覺得養佢貴啊。 係咯。 泊位就比較。 泊位麻煩，因為香港地方細啊嘛。 咁我想話咧，通常係咪都一定係嗰啲勁有錢？頭先你話20,000+都已經有架二手。 嗰啲二手啫。 但係因為我就會覺得啦，如果你就算好有錢，你都一定要好空閒、好得閒先可以去玩遊輪呢一。樣嘢，因為 唔係遊輪啊，遊艇啊， 遊艇 玩遊輪，你仲有錢， 仲有錢啲遊艇呢樣嘢，因為你都話幾日就要可能要維修一下，我邊有咁多時間去處理架船、啊？ 有船夫噶嘛？ 係啦， 即係我另外再請人啊， 係咪要長請加個船夫？ 另外一種 有冇 part time 咁？好多嘢問啊，叻叻我哋嚟講， 全部都有嘅，係即係如果你唔想自己煩惱啦，即係當然有好多人係當一個 project 咁咧，就我。放咗工就去整下隻遊艇，準備禮拜六、禮拜日去玩。禮拜六朝頭早我早啲去執領隻船，咁啊禮拜六可以玩，禮拜日可以玩。收工嘅時候就即係玩完啦，咁自己執餐飽，咁跟住先至準備翻工啦，一至五翻工啦。咁你好多人都會咁做嘅。 有啲人就會長請一個船夫喺個船度嘅，係咪？ 而即係大部分啦，即係啲富豪啲啦，就當然會係要請一個船夫啦。 咁個船夫係住喺架船度，定係佢都係住屋企噶？ 船夫係住喺屋企嘅，就好少船夫係住喺船嘅。 即係翻工咁啦，每日如果係長請嗰啲。 咁如果我要自己請個船夫要清潔嗰啲，就自己刮啲蠔殼啊？點樣做啊？佢哋要做啲咩嘅平時？ 甚至佢就會幫你清潔隻船啦。咁但係刮蠔殼實在係一個。即係每年需要維修嘅，咁可能你8个月就會吊將個船吊上一個牌嗰度咧，成個船吊起咗，見到個底，佢哋就會幫你做清洗蠔殼同埋呢個清加呢個防蠔嘅油嘅。咁呢個係一個 Annie 會做啦。 個船夫就好似一個姐姐咁咯，可能要吸下塵抹下塵， 係抹下內籠啊嗰啲係咪啊？ 同時，因為架船咧係你需要 check 住佢引擎嘅狀況，因為一架船裏邊咧除咗有引擎之外咧，仲有發電機啦，仲會有好多廚房嘅電器啦，又會有冷氣啦，咁即係根本係一間會喐嘅屋嚟嘅。 係， 咁所以你個船夫係會幫你即係做啱曬所有嘅維修保養咧，就係定。每著船之前，去 check 曬，即係你嘅船有冇適當嘅運水，適當嘅解油， 有冇漏電油、漏油渣，即係所有呢啲安全措施咧，佢會幫你做曬先。 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好多嘢做， 好繁複啊。 係咯， 呢咧我就想問低能問題啦。 嚇，你問啦，我都有低能問題想問啊。其實 係啊，我就想問咧，咁我哋譬如架車冇油去油站入油啦， 我同你都係咪想問呢個問題啊？ 咁我油艇我點入油？ 去邊度入油？我都想問啊，見唔到有油站噶喎。 係啊，油艇都有自己嘅油站嘅。 係咩？喺邊度㗎？其實。 船會每個船會都有油站啦，第一件事。第二，咁如果你係公眾派公眾鋪位嗰啲咧，你就會油等嘅，即係有啲入油嘅船，佢叫做油等。咁你會見到寫住 DG Dangerous Goods 咁樣嘅，有個牌喺度。咁你熟咗，你就會揸架船埋去一個油船嗰度咧，喺個船旁度入油。 其實我入滿一個油艇咧，即係普普通通，好似你嗰啲五萬零萬嗰啲，大概要幾多錢油啊？ 咁我記得啦，五萬零萬嗰只咧，個油缸嘅 size 應該係800升啊， 八百升，一架車係幾多咧？ 一架車應該係160几升。 哦，咁如果我開住佢行嘅話，行幾多個鐘度啊？可以？ 通常一個油艇都會行到。8个钟、10个钟， 哇，唔系好多嘅啫。 系啊，我一架车60升，去800升，其实又唔系多好多啊。 系 咯，十零倍啫嘛。 但系入啲油几钱先，贵唔贵先？ 实在佢系入一系电油，一系油渣啦。 嗯，咪平啲咯，油渣 系咯， 啊油渣就会平好多。咁所以多数人都系用油渣嘅船嘅。 嗯， 咁就会好多，因为你唔会介意油渣嘅车会重多少少。 系。 咁但係油渣船就冇問題嘅。 咁嗰啲入油嗰啲油站啦，所謂油艇嘅油站係24小時喺度，定係架船會走㗎？ 會走㗎，會休息嘅。 咁我點知道佢去到突然間佢走咗點？ 你車所以咪好似車咁睇住入定咯，要 check 住。 唔係啊，我意思即係話我想入油嘅時候，架船唔喺度咁點啊？即係嗰架油船啊？ 架船多數都係譬如朝九晚四啊， 我哋有時間㗎嘛， 定時嘅嚇。咁你知道咗嗰個船啊，或者知道咗嗰個油站係幾點開㗎？ 係啦，同埋我採一個白癡問題想問啦。咁船上邊有清潔嘅食水㗎嘛？有水㗎嘛？水喉有水㗎嘛？ 有水箱嘅。 哦，有水箱，但啲箱喺邊度裝咧？ 咁你就喺譬如實在公眾碼頭咧。碼頭邊係有清水 嘅，要唔要收錢㗎？係 咯， 你架船裝好多水嘅噃。 係咯，即係我哋譬如洗車，佢而家都盡量唔俾我哋洗啦，係咪先？ 所有遊艇會咧都係收費嘅。 嚇哦， 水係所以有收費啦嚇。咁好多公眾碼頭咧，譬如你話銅鑼灣，我有船擺銅鑼灣，咁冇水咁點算呢？原來你可以去買嘅。 哦， 佢有啲裝水嘅船咧，你俾錢佢哋咧，佢就過嚟 幫 你嘅船度入清水。 哦， 好搞笑，每一樣嘢都係架船洗過嘅時候，我需要水，我需要油。 你要約人哋噶嘛？ 而家都係打電話去約佢。 係咯， 佢就會過嚟幫你做呢個動作。 係。 咁我又想問咧，有啲人係會寧願住喺船度嘅，我都識過有朋友係住喺船嘅，即係唔選擇住屋咯。 嗯， 係啊，咁住喺 我都有朋友係咁。 係咯，其實係可以。是住在船的是不是 可以的实在很多机师、很多飞机师当时都是很喜欢住在船。为 什么呢 因为 他们不惯运船。 他们实在是不惯香港的、 居住环境。 那个住屋是这么贵。 又细。 他们明白到一只船是几钱、他们觉得我买一只船先。租位贵一点不要紧但我都是买一只船我住一只船。就佢就唔覺得點解我要俾咁多錢去住一間屋？ 係 因為機師係由外國佢哋自己嘅居住地方， 成日飛嚟飛去，係咯。 咁佢自由啲， 即係佢實在係覺得點解要咁貴？即係船佢哋覺得可能仲平啲，因為佢哋譬如喺香港用完呢只船之後咧，佢哋就會。离开香港的时候，佢将只船直情揸翻去佢哋嘅，例如澳洲啊，例如去 揸翻由香港揸翻澳洲啊， 系啊。 但系佢哋边头先你都 Thomas 都有讲话8个钟头到就冇油， 入油啊，沿途喺个大海度。 实在你要即系去川州过省咧，你会编排好晒边一个点系可以加翻油嘅。你亦都唔系一次过不停咁样揸啦，一点去一点一点咁样去揸。 吓咁如果我住澳洲中间个海咁点咧？ 澳洲 去美国个海咁点咧？ 中间应该可能有啲点可以停得嘅。 澳洲都有啊，实际一路去经过印尼嗰边落嘅。 哦， 今日 Thomas 就拆解咗我哋某啲嘅疑團啦。 係啊，但我仲有好多嘢未問喎。 係啊，我都係啊。 咁即係下個禮拜又要請佢嚟啦。我冇一個朋友咧，一個禮拜搞得掂㗎。係 啊，係啊，係啊。好啊，thank you 曬你。 多謝 Thomas， 下禮拜再見， 拜拜。 另一海港，人如伴侣，遥望对岸，独属异国的艳航，你那御勇偏有行，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乘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勾细则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相牵挂，如从前学你。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 现在听紧嘅系薛凯琪歌曲《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转个头音乐说会有方树良。咁啊，呢度要听一至十二点钟新闻啦。敏感时刻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听日先再同大家见面。